塑料纸包装， 有塑料纸包装， 塑料纸包装。 我在我们家楼下超市就没有看到蜡纸，就塑料袋儿的了。 那么 味道还是一样的。 百年一粒呢，我们来特别推出，还是说恢复这个手工包装的。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一粒的前世今生。100多年前，英国商人詹姆士尼尔在上海创办了毅力洋行，产品包括面包、饼干、糖果、巧克力等。1951年的时候，毅力由上海迁到北京。50年代，毅力面包进京后，成为了众人的早餐，深受大家喜爱。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毅力的果料面包和维生素面包，虽然包装朴素，却很好吃，因为口味正，收获了几代人的心。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特别节目老字号新江湖，要来跟您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一清食品集团公司的李琦总经理和北京屹立食品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马春英总经理。说到屹立，老北京真的是特别的有感情，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好多朋友都纷纷的怀起旧来了哈。秦瑟瑟说，我正在吃毅力的面包。然后呢，这个 Sunny Flower 说了，说前两天刚吃的维生素面包，松软好吃，吃多少年了，真好。香蕉老师也说，说我和孩子一起吃，特别的怀旧。然后他还说，说我们家，这香蕉老师说，说我们家边上就有一个毅力百年的店。那天我看介绍冯小刚和他的电影，说到冯小刚导演最喜欢毅力巧克力，我立马就去买了，太好吃了，老味道棒棒的。CSH 说了，60年代维生素面包2.5毛，圆面包1毛，果子面包1.5毛，那个时候能吃上果子面包就很满足了。然后冰心 DBX 还给我们发了图，是牛奶朱古力的，他可能是急的那会儿的这个糖纸有好几张，都特别有意思。还有大家问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店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再来问哈。我们先来说这个毅力的这个面包，因为刚才说到了，现在的这个毅力的这个维生素这个面包，有这个蜡纸包的，这个手工的就属于叫成本是比较高的，更多的现在推出的是塑料袋包装的是吧？ 对。 但是呢，这个味道有没有变化呢？这么多年了。 有一定的区别，两种这个包装纸的有一定区别。一般我们认为呢，蜡纸呢它是透气， 啊， 透气呢有利于这个面包跟这个空气当中呼吸，产品是有呼吸的，这个味道呢会更纯正一些，那么蜡纸塑料纸包装呢，因为它工作效率比较高，你像这个蜡纸，我们1分钟最快熟手。1分钟也就包15个，那么机器包1分钟能达到100个。 哦哟，这个效率大不一样， 效率大不一样。 那现在这个蜡纸的只能是在毅力的这个专卖店里。 专卖店里，专卖店里。 哎，说到这个店呢，这个我看一下啊。有好几位朋友问到这个店，比如说牡丹仙子，他就说，他说您好，主持人您好，他说我从来就没见过毅力的饼干，说超市只有面包，我在通州区哪能买到更多的品种啊。还有冰心 DBX 也说了，说想问一下二位，说百年毅力连锁店能否再增加一些，花园路的国安剧院有一个，但是离他还是有点远。这个马总来说说吧。 现在的话，从2011年开始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了130多家连锁店了。开起来的话还是很好，消费者反应也非常好，特别是产品方面，就是更加能突出把毅力的产品奉献给消费者。里边的话有糕点、饼干、面包，然后这个 熟食， 还有北冰洋汽水很多。所以的话它在我们这店里边的话是都可以买得到的。 如果要觉得远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哪能找就近的店或者什么别的办法。 一个是它可以在网上订购，也可以，也有。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基本上

那么这个产品出来以后很受消费者欢迎。 嗯， 应该是60年代的初期这个产品的问世，那你到现在现在有接近60几年的时间了。 哦， 那么消费者对它评价是非常好的啊。从我们每一个人的亲身体会和体验，我那会儿刚参加工作，有时候这个口腔嘴角发炎啊， 嗯， 啊长这个口疮啊，啊老师傅说，哎，你吃一个维生素面包， 吃点面包好了， 啊，就能好了。 哦，这是很神奇的哈。 到现在的话，谁要口腔溃疡，我都给他推一个， 是吧？ 吃个面包吧， 啊，哦，要吃一个这个维生素的面包， 对对对对， 所以它也是这个黄色维生素 B2， 就是那个黄色的片。 对对对对，它呢，这个维生素 B2 多说两句，很怕紫外线。 哦， 紫外线照射有10几分钟的，立刻失去颜色， 哦， 会分解，嗯。 哦，所以这个就不能是透明的袋子。 哎，对。 啊，得有颜色把它给罩住哈。 对，对，避光。 说到这个面包，伊利的面包一直是沿袭着二次发酵法这种工艺。 严格来说， 这个， 是三次发酵。 三次发酵。 严格来说，三次。 这跟现在市面上这些面包它的发酵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区别。这个区别我们从直接面包的风味当中能够体会到。和感受到，我还是举果子面包，包括维生素面包。刚才，有消费者提那个红果面包等等。 嗯， 掰开这个面包的这个风味，跟这个直接法、快速法，味道是不同的。 它不同 在哪儿呢？我们的风味是很厚重。 哦。 长时间的发酵呢，这个微生物作用于这个面粉的，包括面粉当中的一些有机物，进一步的给分解。芳香物质表达出来了，啊，没有一定的时间，足够的时间，是分解不了的。 哦，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说到的是伊利的面包，其实伊利的糕点啊、巧克力啊，也是大有来头哈。那么就要是80年代提起巧克力哈，现在更多的就是那种纽扣形状的圆圆的那个，味道是相当的纯正好吃，但是呢，其实。里头很多是代可可脂，现在应该说按照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要求的话，其实就是代可可脂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巧克力，是吧？ 嗯，对，在商品名称标注上要有特别的标注。 嗯，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伊利现在出的这个巧克力，就是像以前这种代可可脂的也有， 还有 、也有这种 也有纯巧克力， 纯巧克力也有，是吧？ 对，对， 就是。现在是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刚才拿给我的这个威化巧克力，其实我看上面就已经很明确的注明代可可脂了。 对对对。 我就刚才我跟二位说起，说我当年刚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自己能掌管自己的伙食费，就买了一大包这个放在床头，我觉得好特别好吃。那个时候就代可可脂也很好吃哈。 是的，是 啊，在那个年代，可能这种就是特别的受欢迎。所以现在就虽然你明明知道它可能不算纯正。巧克力，但是你一吃到那个味道会就是回到当年的那个 很好吃 那种回忆当中，美好的回忆当中哈。 是 啊，伊利在巧克力方面其实也开发了很多品种， 也是不少的。 嗯， 因为我印象当中伊利的咱们国家的这个行业标准，巧克力的面包的饼干的行业标准都是伊利牵头起草， 哦， 伊利牵头起， 包括面包， 啊，面包，嗯。那么代可可脂当年是70年代吧，70-80年代，是因为这个原料成本价格比较高，当时我们这个国人消费水平消费能力达不到， 嗯 啊，那么适当的在产品开发上尝试性的做了一些调整， 嗯， 这样的话逐渐这个代可可脂来应用到各个产品当中去。你比如说像那个695号啊，包括冯导所提的这个巧克力，这叫纽扣这个巧克力， 嗯， 还有一些其他产品。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创新恢复一些新的，像纯黑巧克力，纯黑无糖巧克力， 嗯， 在连锁店卖的是非常好。 对对， 也是适应现在大家这个口味的变化哈。 对对对，消费需求。 嗯，我们这儿新款体盘说了，老少三代都爱吃的伊利，吃的是一份怀旧，留恋那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准确说应该是三次，是吗？ 严格来说应该是三次发酵。 哦， 因为前面有一个很少的一个种子面种，这个面种呢是每天都在往里放才取出来，很少。很少。 那么今天再一次感谢李总和马总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好吃的，感谢你们。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老字号新江湖》。在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带您走进另一家百年老号吴裕泰，来了解它的发展之路和背后的故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心。